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37集。 朱韵点点头，一回神看见李寻正看着他。 饭店你挑，我请客。 你已经说过了。 然后回去给我染头发。 刚才好像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啊。 我不会。 没事儿。 真不会。 看看说明就知道了。 我从来没染过头发。 他身边根本没有染发的人，他是第一个。李寻终于不耐烦了。 这点事儿都干不好，你还是不是女人？ 女人就得会染头发吗？朱韵很想顶嘴，但看李老板表情，还是算了。为了表述心中愤慨，朱韵故意找了家不便宜的日料店。李寻二话没说，打着哈欠就进去了。吃饭的过程中，朱韵总是不由自主地往李寻头发上瞄。 看什么？吃你的饭。 对面的男人一口将寿司卷咬了大半。顶着莫名的压力，朱韵食不知味，白白浪费了精致的食物。出了饭店，朱韵看着李寻走向的方向说， 去任迪的工作室吗？ 嗯。 任迪也回来了？ 还没，他们开学回。 哦。 朱韵往周围看，还在假期，大学附近难免有几分冷清。她想起昨晚在宿舍里的感受，校园那么静，那么大，那么空旷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两点连一线。工作室里的东西少了很多，大概是成员将乐器都带走了。南面有块全身镜，李寻进屋后直接将凳子拎过来往镜子前一放，然后将买来的染发膏扔到朱韵怀里。 你研究一下吧。 朱韵拆开盒子，拿出说明书。过程很简单，朱韵读完之后信心倍增。 那我染了？ 染瞎了你可别怪我。朱韵戴上塑料手套。今天有些阴天，刚刚到下午，屋里就已经暗下来，可又没有到需要开灯的地步。朱韵将两管染发膏挤在一起调匀，旁边没有放东西的地方。朱韵把调好的染发膏递给李寻说， 你帮我拿着吧。 李寻懒洋洋接过。事情往往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朱韵第一次染发，业务熟练度实在是说不过去，他怕染发膏碰到其他地方，一直小心翼翼地往里面涂，但小心过了头，半天都没进展。 没吃饱啊你？ 朱韵抬眼，刚好跟镜子里的李寻看个正着。他头发湿了，衬得脸型更加分明。朱韵回答， 吃饱了。 吃饱了就这点力气？ 朱韵咳嗽一声，又稍稍加了点力道，隔着一层薄薄的手套，李寻头顶的温度触感清晰地透过指尖传达到中枢神经。静，旷荡的空间，清冷的水泥墙面让感觉更加直白。 给我拿支烟。 他静静地说。朱韵摘了手套，从他外套里拿出烟盒，取出一支。李寻低头轻轻张嘴，他看到后面他的脖颈肩延伸至漆黑的衣领里，谜一样的黑暗。将烟放到他嘴里的一刻，他忽然意识到什么。火，有烟就要有火，火，我的妈，机会呀！老天开眼。那个困扰他整整一晚的问题，如何才能表现出高超技巧，营造出跟公主就是要穿裙子一样的逼格和氛围，如今已经有答案了。 点火啊，想什么呢？ 他咬着烟低声说。朱韵强压住内心已经喷射的火山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打火机。他的目光在一瞬间就凝住了，那确实是只很吸引人的打火机，经典包金雪花纹，通体灿烂，漂亮极了。他手指轻轻一拨， 火苗流畅的乐器。幸好昨晚提前做了准备，这个打火机与寻常的不同，打火需要技巧。他静静地看了片刻，然后头微歪，脸眉眯眼，对着火苗轻轻一吸，发丝湿润，脖颈修长，像电影的慢镜头。火光将他的面庞映照出一种难以言语的性感。吐出一口烟，他看着那只打火机， 不错啊。 朱韵手有点哆嗦了，脑中翻云覆雨地滚过无数条台词，最后实在来不及，只能随意筛选一条。 不错，就留着吧。 嘿，好像还可以。李寻低下头，肩膀轻颤，他在笑，有那么可笑吗？李寻先是轻声笑，后来声音变得大了，好像忍不住一样，仰起头来哈哈大笑。清朗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，四面八方钻入人心。朱韵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她觉得自己要绷不住了，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就在朱韵马上要破功的时候，李寻终于停了，连番的笑意让他的脸微微涨红，眼睛弯着。 行啊，留着吧，给我装起来。 成功。不管怎么说，计划成功了。朱韵转身要把打火机装到他的外套里。 干什么去？ 朱韵回头看见李寻靠在椅背里，脸上还是那样的笑，牙齿轻咬着烟卷，眯着眼向下。 我说装到这里。 朱韵低头看见他伸出的右腿，黑色的长裤，大腿根处有一个口袋。我操，我还是小瞧了你啊，李状元。朱韵看着他那气定神闲的表情，怎么都不想认输，走过去将打火机往他裤袋里塞。他坐着，裤子绷得紧，尤其是大腿部分。裤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是钱夹还是钥匙？他的腿很结实，虽然不是强壮的体型，但他的肌肉流畅修长，很有弹性。这是李寻的身体。只要一想到这一点，朱韵就开始腿软。他低着头，看似在装东西，其实是在藏脸。肯定红透了，肯定。李寻靠得很近，周围烟味弥漫。好不容易将打火机装进去，朱韵起身，瞬间有意无意的，他们的脸颊一擦而过。跟燥热的他比起来，李寻的脸丝丝凉凉，好像细腻的绸布。朱韵胆都破了，李寻还在笑。 我去趟洗手间。 朱韵不敢看镜子，闷声说完转身就走。他径直进到洗手间里，反手上锁，背靠门上，双手捏拳，用力用力再用力，心里的小人仰天咆哮，你争点气行不行啊。好在朱韵心理调节能力够强，不一会儿洗了个手，便又神色如常地出去了。打火机的插曲过去，头发也顺利染完，回到基地，朱韵终于能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当中。在那之后，一切照旧，两个人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又过了几天，高建红回来了，他无意间看见李寻的新打火机，好奇心顿起。 哎呦，这么讲究，哪儿弄来的？跟我玩玩。 一边待着去。 李状元将打火机收起， 抓紧时间去跟公主对接项目，开学前弄完，还有别的事儿呢。 开学了，对于提前半个月回校，每天工作到月色朦胧的朱韵来说，对开学没什么切实的感受。或许上课了能轻松一点儿。其 汽车公司的项目已经做完，目前基地正处在休假状态。上着课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银行的短信，通知卡内钱数变化。李老板真是不错，从不拖欠工资。朱韵抬头，他坐在后方，可以纵观整间教室。这节课李寻没有来，课前老师点名了，算他倒霉。没人敢帮李寻带到，他的个人特征太明显了，全班都能戳穿。下课，有人来班里找朱韵，是二班的 C 语言课代表。 林老师叫你去趟办公室。啊？ 去干嘛？开学刚三天，还没开始上他的课。 应该是有什么好消息吧？ 二班课代表回忆说。 林老师的表情很开心。 朱韵不明所以，拎着包去办公室，远远的就听见林老头气急败坏的声音。 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好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